季后赛的宣传造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作为每个赛季的最高潮，这可是联盟一次敛财的聚餐。那些没能进入季后赛的队伍，此时只能现眼的份儿。这季后赛的电视转播费、票房、广告等等，他们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份儿了。这些都是各个俱乐部的老板、经理思考的问题。对于各队的职业选手而言，这是规格最高的舞台，是让他们最终赢取至高无上荣誉的地方。而对于玩家们来说，这却又是一次欣赏高水平对抗的盛宴。有关荣耀的话题虽然不至于街头巷尾的都在讨论，但在网吧中、荣耀论坛上、荣耀网游的世界频道、公会频道，这些荣耀玩家聚集的地方，这无疑成了近期的热点话题。大家最热衷于讨论的当然是哪支队伍会得冠。从这些网站做出的民意统计来看，目前蓝雨、轮回、微草三家的支持率都挺高，霸图要稍逊。至于余下四支战队，微博的支持率可能都只是几队支持者的一点心意。毕竟要说这四支队伍之一可以夺冠，几乎没有人能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冠军会花落谁家？星星战队的这几位倒是比较淡定，叶修和魏琛两个是圈里出来的，又是老选手了，拿得起放得下，自己都没参与进去，哪里会激动？两人都是比较冷静理性地分析着每支战队的强弱。至于其他三位，陈果在对家世粉转黑后，支持的队伍就改成他们这个还在八字画撇的星星战队了。此事哪家夺冠，他都没什么感觉。而唐柔和包子呢，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对哪支队伍喜欢起来，就都已经是自己舰队的一份子了，当然也没有什么支持对象。所以外边吵得热闹，星星这不大的训练室里，作为一帮志在职业圈的人，对此却显得有些过分冷淡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家世的情况倒是讨论得更多，毕竟这才是距离他们更近的现实。只是这个现实也让他们觉得压力好大。家世出局以后，在安抚粉丝方面表现得十分沉稳，显然就是早有准备，安排好了一切。那么出局以后怎么保持竞争力重返联盟，他们肯定也已经早有了细致的规划。叶修他们已知家世终于是成了他们挑战赛上最狰狞的一只 BOSS， 但这 BOSS 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就连曾在家世担任了7年多队长的叶修也完全说不清楚。因为他明白，从他离开开始，家世就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这支队伍将永远不会再是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支，最后会是个什么模样，他当然说不上来。 你们说我不会倒霉到第一回合就抽到家世吧？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魏琛这两天经常开类似这样的玩笑来恐吓大家。 你就嘴贱吧， 叶修通常都是如此回答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连一向从容平静的叶修对于魏琛这种玩笑也是觉得有些紧张。这种相遇同样也是一种存在于理论中的可能，只要真发生了，那挑战赛将不再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而是梦完结的地方。就一般的玩家队伍，以叶修他们这帮人的强力，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太多问题。但要和家世这样的豪门强队相比，那欠缺的东西就不是一点半点了。选手们的水平，就唐柔和包子现在的程度，和职业选手比还有的差呢。至于角色上面，那就更别提了。他们两个十足的新区新号，叶修这边君莫笑手中倒是有把银武，但目前还只在50级上，魏琛那边术士的死亡之手也还只在60级。就算把这两把银武都升满了，但和家世战队的角色比，两件银武又算得了什么？ 叶知秋这样的神级角色，全身上下都没有一件不是银色字样的。对比家世，角色上的差距恐怕比选手的差距更来得可怕。一起参加挑战赛，挑战赛最终的胜者又只能是一个，那么只要双方都不出局，相遇是肯定的事儿。如此一来，早遇当然不如晚遇，越晚遇，星星这边用来提升完善的时间就越多，无论是选手上还是角色上。这还是亏了荣耀这种以网游为基础的电子竞技赛事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角色在赛季过程中同样是允许成长的。就比如说，这角色在网游中又得到了一本技能书，立刻用了，可以。这角色更换一件或是几件装备也可以。所以对于叶修而言，原本回到职业圈是至少下一年八月份的事儿。无论人员还是角色的成长时间都还算不错，因为即便是参加着挑战赛，也一样可以一边跑去网游里忙活着弄材料、弄装备、武装角色。这样在进入职业圈时，队伍肯定又成长出了相当的实力，而在进了职业圈后，还可以一边比赛一边成长。因为常规赛是漫长的，并不会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就决定一支队伍最终的命运，或者他们一开始遇到豪门强队会无比艰难，但是他们的优势是他们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也许到了赛季末，冲进了季后赛时，他们的实力就已经不输给任何强队了。而现在，挑战赛，那是一场就决定你所有命运的赛事。如今掺进来了家世这么一个顶尖的豪门队伍，这一下就打乱了叶修最初的规划。现在的他必须在遇到家世前就把队伍打造得有和豪门劲旅一较高下的程度。真要如魏琛开玩笑说的那种极衰的情况，第一轮就撞家世的话，那照以往挑战赛的安排，第一轮一般是九月进行，叶修原本计划中所拥有的队伍成长时间一下就都被砍去了许多，这让他如何不感到有些焦虑。 你说这家世会不会暗中使坏啊？我看他们现在对你仇恨应该挺高的，万一背后搞鬼，走关系影响一下赛事的安排，有意把咱们的队伍和他们在第一轮就抽到一起，怎么办？ 结果魏琛这家伙越说越狠，原来理论上存在的小概率事件，他还要描述的拥有百分百的概率一样才过瘾。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去对面砸他们玻璃。 叶修没好气地说着。 我只是说说这种可能嘛。 魏琛看来也知道自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但游子在努力辩解， 这样做也不至于全是意气用事，作为对手你肯定是会让他们十分顾忌的，他们同样会把你视作是挑战赛中的一个劲敌，他们知道你的情况，知道时间对于一个新队的重要性，就算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最终胜利，耍手腕玩弄一下规则，把你的队伍在第一回合还不够成型时就干掉，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吗？哎，你在家世7年多了，家世在圈里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魏琛这话说完，眼神中充满期待地望着叶修，那模样像是就等着叶修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似的。看到他这模样，叶修一瞬间就明白了，魏琛这个时候根本就是比自己还要紧张，他故意说着这些可怕的玩笑，也只是为了刺激自己，让自己麻木一些，不要被这些可怕的可能性给弄得心神不定。因为他和叶修一样清楚，家世这样的对手哪怕是最后遇到，对他们来说也是极难翻过的一道坎儿。人家可是8年积累的豪门劲旅，而他们呢，从叶修离开家世到现在算满了也还不到半年，选手不是新区捡来的新手，就是退役都快6年的中年人，手里的角色更是连网游里大片的玩家高手都不如， 就这样，挑战家世。不要老说理论上的可能了，这词儿用的作者都已经不好意思再用了。理解到魏琛的用心，叶修心下也是无比感慨。他没有像平时大多数时候一样，在看穿魏琛的心思后就去嘲笑挖苦，而是很认真地回答了他。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魏琛似乎还有心不甘。我当然不知道，这样的勾当真要去做的话，当然不会有很多人知道。 妈的，我就是让你预测一下，比如你对家世主事人性情的了解啊，对现在职业圈环境的了解啊，来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训练室里的几人此时都停下了在忙的事儿，齐齐望向了叶修，结果叶修却是呆呆地望向了天花板，久久没有说话。 你也不敢肯定，所以说还是会有这种可能的，是吗？ 好吧，我干脆来帮你问一问。叶修突然坐直了身子。 问谁啊？ 魏琛纳闷了一下，就见叶修点开了 QQ 的名单，在队伍的分组中点开了一个人的对话框。 这是谁啊？ 魏琛脑袋早就凑了过来，看了一下这人的 QQ 名，是个英文，顿时肯定自己应该是不认识的。家世的老板。叶修如此说着，却已经敲了消息过去。没想到我们真的要成为对手相遇了。 靠靠靠，你居然直接跑去问他，万一他没有这样的打算，不是要被你提醒了？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我提醒了他也不会做，如果他有这样的打算，我不提醒他，他一样会去做。魏琛愣愣地把这句话念叨了一遍，无奈骂道： 你说绕口令呢？ 结果对方 QQ 的头像此时忽然亮起，发回了消息，而且还是最惨烈的那种。你说我们会不会在第一轮就相遇啊？对面沉默了半晌，魏琛紧张的眼睛都瞪得溜圆，半晌后却是看到对方回了一句：哼，你怕了？